找一个味道香浓的说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 我静静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。 我静静的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泪湿的衣洗干净，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，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。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你不必压抑，我的笑它无法代替。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，让一个人看着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爱笑的眼睛流过泪，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的昨天忘记，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坚定，再见到你自己假装很坚 说要放弃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意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说要放弃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，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？

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也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